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汤姆、谭仔。 早晨，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今日有 Christine 啦、陈四啦、阿谭仔啦，同埋我黄杨达嘅。咁样咧，今日咧就首先讲一样嘢啦，就系咧我哋呢本小册子啊，呢本香港人嘅六四集会，本土民主反共啊，我哋香港从来都系抗争。唔係抗爭，我哋香港從來都係顛覆基地。呢一本咁樣咧宣傳，今年6月4號喺尖沙咀，哇！點解尿濕咗啊？我哋今呢個宣傳今年尖沙咀六四嘅圍院啊，唔係六四嘅集會嘅小冊子咧，就今朝開始咧就已經係全港各地咧。是即係三個地方啫，其實全港各地咧，咪即係會遍及全港各地啦，就會周圍去派發嘅，咁啊開緊街站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呢度 studio 樓下都開緊街站啊，我原本就落去嘅，不過咧，即係我實在昨日即係呢個咁樣嘅報紙賣稿咧，搞得太夜啦，咁樣所以起身都已經趕唔切啦。咁今日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啦，睇下你翻工嘅時候啊，搭地鐵啊，出地鐵站啊，咁樣有冇遇到我哋嘅手足啦 ？OK， 咁啊如果有，你可能你本身都係你可能都會想要一本啦，咁樣又或者你已經攞咗咁樣，你攞份攞本翻公司嚇、派俾其他人啊，等下哇呢、這個正喎、啊，嗰日嗰度有好多表演喎、啊，嗰啲咁樣有咩表演？有人講嘢喎，有剩喎、啊、咁樣，咁啊大家宣傳啦，吹雞叫多啲人嚟，今年六四就唔好去維園啦，過嚟尖沙咀文化中心揾我哋 ，OK？ 好啦，咁另外咧就都高呼下啲要聞啦，咁其實就今日主要嘅報紙頭版係咪都係講越南啊？係。越南呢個排華示威啦，咁樣咁我哋琴晚喺粵政治都好明確咁講清楚，就係話對於呢件事，我哋最主要立場就係我哋唔撚係中國人嚟㗎， 冇搞我啊， 冇搞鳩我哋啊，咁樣咁同埋咧，即係台灣都好無辜㗎，咁樣 係啊， 台灣都好無辜㗎，咁樣。但我今日又睇到個講法，又話台灣，因為台灣廠商好多，有好多有唔少大陸人喺度。所以亦都成為呢、這個，但我又覺得佢越南人冇理由分得咁清楚嘅， 分得清台灣人同大陸人 係咯，冇理由分得咁清楚。 我唔見佢哋去廁所嘅習慣咧。 跟住然之後咧，有我見到有啲即係訪問咗啲喺嗰邊開廠啊，或者係會嗰邊翻工嗰啲人嘅自保方法，都係盡量唔好講中文啦。 係啊， 連啲旅行團嗰啲車嗰啲字都要全部而家唔用中文， 係嘛、啊？ 係 咁啊，唔好去啦。 同埋掛越南旗啊，啲工廠要 嚇，咁唔係一定要嘅咩？ 應該就唔係，應該即 佢會喺自己個中文招牌前面掛幅越南旗， 即係名字，等大家知道佢心向越南咁話，等大家唔好咒佢咁樣。 咁我想問，咁今日多份報章頭條咁啊講越南啊，有啲咩係我琴晚冇講要補充啊？ 其實最主要佢都係報翻下啲人數，即係譬如報翻下啲暴徒，佢就話有成20000個暴徒本住呢個愛國即係愛越南嘅旗號咧，咁樣去洗劫咗嗰啲華資嘅廠房，咁就話最少就有15間嘅華資廠房啊。就被人放火以及大肆破壞咁話，咁有消息就話咧，可能有中國人係被打死咁話，咁香港人咧就聽講就係遇襲受傷，咁就冇乜冇話即係好大件事就冇死嘅咁話。 係啦，咁樣咁究竟開始打仗未咧？而家 我覺得唔會打住啊。 點解咧？ 因為 你作為美國人嘅睇法。 因為我覺得美國不會俾呢件事發生咯。 哦，咁樣嘅，哇，真 係點樣可以唔俾呢件事發生？就是、打佢啦， 搞咩神盾局定係咩？ 係美國隊長將會出動，唔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唔會咯，因為美國唔會咁容易俾佢打仗噶嘛。 OK， 咁有人喺 chat 就問啦，我哋嗰、那個尖沙咀嗰個六四集會咧係幾點？有冇時間？幾點開始？就係、是、晚上8點開始嘅。OK， 晚上8點開始嘅，咁就希望大家呼籲大家，咁啊早啲嚟都得嘅，其實即係、就是、早啲嚟，因為我相信，亦唔係相信，希望啊，我希望就係話 都會多人嘅咁樣，咁所以咧想霸個靚位咧就要早啲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就要可能要佔領馬路嘅咁樣，咁我係希望目標可以佔領到馬路嘅 ，OK， 咁啊順手就咩啦，你明㗎啦，咁跟住就好啦，咁啊呢個就係越南嗰個局勢咧就都係緊張啦，咁黃叔你又警告，我覺得係唔足以去處理呢件事，因為擺明係排話嘛，雖然我哋就話自己唔係中國人，但係睇上去好撚似咁，屌你老味，真係好撚危險呢件事。我唔明白點解呢個 moment 仲要去嗰邊旅行，究竟係乜嘢呢咁樣，即係當然啦，你話去唔去得咁樣，喂你問所有嘅尤其是香港人又唔關心即係時事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問佢，喂嗰邊好亂喎、啊、排話喎、啊，咁報咗個團去唔去啊？咁而家去唔去得？去得啊，但係咁去㗎啦咁樣。喂，其實係真係唔盡，即係唔好俾佢哋去啦。我覺得即係負責任政府嚟到講，同埋係同埋就係、是、即係要再重，其實應該香港政府係即係如果係一個真係愛香港市民嘅政府，應該發一個警一個公告，係向越南人、越南政府公告，就係我哋真係唔係香港人嚟嘅咁樣。 我哋真係唔係中國人。 係咪？我哋真係唔係中國人嚟嘅，我哋係特別嘅，我哋係特區嚟嘅咁樣。 而家台灣嗰邊都政府嗰邊都講咗，就話考慮咧都揾專機，就不如接曬啲台胞翻去啦咁樣。個考慮啫，都仲係。 跟住然之後咧，其實咧呢、這個咁樣嘅香港嘅呢、這個咩商會啊，咩總商會？ 粵商會、粵港商會啊。 佢發咗一個呼籲咧，就係話咧，呼籲咧就係話呢個咁樣嘅香港嘅資金咧，即係喺越南投資設廠嘅資金咧，最好咧即係要慎重考慮咧，就係好撤回嗰個廠房嗰啲咁樣。 係， 我呢啲又講得輕鬆喎，大佬旅行團嗰啲係隨時可以 cancel 嗰啲，嗰啲動作唔咁快。佢投資咗，跟住然之後你又咁快，你又設廠嗰啲咁樣，即係都係幫我哋諗啲辦法，我哋都係出啲產品啦，即係顯示大家即係我哋根本就唔係呢個咁樣嘅中國人啦咁樣。同埋我知呢件事嗰個排華個浪潮咧，即係係咁激化咧，除咗因為呢個咁樣即係補充翻啲資料啦，就係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呢個咁樣嘅南沙西沙群島嗰個咁樣嘅主權爭議，再加上呢個咁樣嘅中海油咧，即係就喺即係大陸嗰個中海油啊，中國海洋石油咧，就喺呢個咁樣嘅西沙嘅海域咧，就開呢個咁樣嘅鑽挖台，咁樣咧就建設呢個鑽挖台，就去挖呢個咁嘅石油。咁呢個係主要就引起咗即係越南方面嘅不滿啦。咁而中國嘅海軍啦，同埋越南海軍咧，亦都係多即係、就是、一直係處於一個對峙嘅狀態，亦都多次互射水炮咧，咁樣咧發生啲咁嘅衝突嘅。咁係似乎咧就睇上去咧就即係感覺就一觸即發。咁越南嘅民眾就對呢個中海油即係、就是、中共嘅做法相當之不滿啦，就發起咗大規模示威，主要就係衝擊呢個咁樣嘅其實係衝擊平壤係嘛，就係、是、呢個咁樣嘅新加坡嘅廠房區入邊有唔少嘅台資同埋港資嘅一啲咁樣嘅廠房喺度。主要就係製衣廠嚟嘅，咁啊，其實亦都即係背景資料就係、是、其實自從呢個咁樣嘅中國大陸嗰個咁樣嘅製造成本不斷咁增加，主要係人工啦。咁其實好多港資同埋台資咧，都撤離咗東莞啊、深圳啊呢啲咁嘅地方，咁就轉移咗咧，就係去緬甸啊、柬埔寨同埋越南咁樣嘅。咁而家台灣台資喺越南嗰個投資嘅額度咧，即係嗰個外資投入越南嗰個排行榜入邊咧，已經係第三、第四位嘅。香港亦都係第六位咁樣。咁所以係即係最大影響就反而大陸資金啊冇喎。冇乜嘅喎，大陸喺嗰度當地嘅設施就係得呢個咁樣嘅大使館嘅啫喎， 同埋轉油台。 係啊，屌你老味，真係咁我就即係嗱咁啊，越南嘅人民啊好勇武啊，佢又好搞得清楚嘅就係、是，屌你燒咗你大使館，你都係唔撚理嘅，都係燒咗啲廠先咁啊。但係大真係地方係搞錯咗， 唔 係你搞錯咗啊嘛咁樣。好啦，咁呢個就係、是、一般嘅大家都認為係因為呢個中海油。呢、這個中海油嘅開鑽挖台引發呢個爭端啦，咁但係因為我買一周刊睇之後，我就發覺就係話，以為唔係喎，屌原來呢個選呢個鄉市呢、這個即係新界鄉市組團去越南叫雞，咁呢單嘢都唔知會唔會一個真正嘅導火線嚟添喎，真係。 所以係一個黃色嘅旅遊警示啦。 唉，真係太撚惡啦！真係原本想洗脱嫌疑，唔關我哋香港人事，跟住然之後。但係又好似關香港人士，咁我哋又要分清楚啲就係、是、唔同嘅嗰啲係香港嘅原居民。 哇！我哋 就係香港嘅九龍市民咁樣，咁就好撚複雜啦咁樣。好啦，咁呢個就係今日多份報章就係關注呢個越南嘅狀況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啊？ 另外。 多嘅就係吳克儉啦。 冇錯啦，咁分別就三份嘅黨報啦，大公文匯同埋明報呢都係用吳克儉嚟做標題嘅。咁我讀一讀明報嗰個題啦。明報嗰個題就係吳克儉促教師勿讓學生佔中。咁佢當中裏面就提到呢，吳克儉尋日呢就去呢個祝福香港嘅活動之後就見傳媒。咁佢主動就提及呢，最近有唔少團體啦就去信一個教育局，咁就好關注呢個佔中行動呢，就延續到去呢個學校嘅層面啦。咁跟住呢佢就話啦，佔中呢就不可能不違法咁話。佢話如果學生參與違法活動呢，有機會被定罪以及留有案底嘅。佢就話日後呢就會影響你哋嘅升學啊、就業啊，後果相當嚴重咁話。咁而佢講嗰個即係相當多嘅團體，咁會係咩團體呢？咁同一日嘅時候呢，咁幫港出聲呢就召開咗個記者會呢，咁就唔知嗰個團體會唔會係幫港出聲啦。咁幫港出聲佢哋做咗啲乜嘢呢？就係推出咗一個名為幫幫家長救救佔中孩子嘅短片。咁佢哋就話呢 send 咗去好多俾學校嘅董事啊嗰啲咁乜乜，咁就宣傳佢哋呢一個短片。咁佢哋嗰個短片係講咩嘅呢？就係當中佢哋就揾咗阿馬恩國，就喺短片入面警告，如果嗰啲教師知道學生係參加佔中，你又唔阻止佢嘅話呢，咁而嗰啲學生又受到傷害啊，或者受到司法追究，即係俾人拉咗嗰啲呢，咁就好影響學生第日嘅前途，即係就業啊嗰啲咁嘅嘢。佢就話呢，啲老師呢就要因為咁樣而負責任嘅，亦都會可能因為佢哋啲教師唔稱職呢而被取消教師資格咁話。 我想問吳克儉出席嗰個係咩活動啊？ 祝福香港。 祝福香港嘅係咪有片嘅吳克儉嗰個？ 嗯， 不如播先啦。 唔好俾我哋嘅同學佢哋嘅子女參與或者被教唆去參與違法嘅佔領中環行動，對於學生嚟講更有可能被拘控定罪同埋留有案底，對老師佢哋係必須會承擔法律上嘅責任同埋相關嘅專業同埋職業前途嘅後果。 我其實唔係好聽得明佢即係一嚿嚿，佢係講緊啲學生會承擔嗰個法律。 學生，佢主要就係講學生， 定係講緊老師啊？ 係講學生嘅。 佢係講學生， 因為佢會影響佢專業同職業嘅前途。 即係講緊個學生，如果你細細個就去佔領中環， 係啦， 而又犯咗法， 係啦， 咁跟住就會令到你嘅往後嘅前途 係咯，拉咗留案底㗎啦咁樣。 咁冇乜嘢啊，咁啊講得好啱喎。 係噶， 咁其實冇乜嘢喎，吳克儉嗰個講法。咁你參與佔領中環，咁啊即係。如果即係我又覺得吳克儉呢個唔係恐嚇喎，咁啊即係佢係講得好清楚，係喂咁如果你參與個行動係犯法嘅話，咁留咗案底，咁你第時就嚇好似前途就會受影響噶咯咁樣。咁呢個反而係佔領中環冇講清楚俾人哋聽， 都有講。咁佢咪話係一個公民抗命，又話犯法，大家考慮清楚咯。 係啦，咁樣咁其實佔領中環好耐之前就已經講過啦，係淨係歡迎18歲以上嘅人士參加噶嘛。 最好40歲以上添。 最好就40歲以上啊嘛。咁而但係18歲以上先可以簽意向書噶嘛， 係 咪？咁所以亦都黃之峰係因為咁樣就投唔到票啊嘛。OK，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這個咁樣嘅，然之後咁樣咧就，但係佢即係呢個係好正常嘅講法啦。當然你作為一個官員，主要官員咁樣特登講咁樣，咁係同呢個咁樣嘅即係嚟緊而家嘅大規模一個社會上嘅行動係特登對著幹唱反調咁樣，咁係咁呢個都係正常啦，係咪先？咁佢係官嚟噶嘛，係咪先？咁咁好啦，咁但係咧就係咧另外一度咧就係咧嗰個叫咩話？馬咩國啊？ 馬恩國。 馬恩國嗰個講法咧就令人相當之吃驚啦。如果根據佢嘅講法係合理嘅話，咁就唔撚使教歷史咯，大佬。咁你不如講教孫中山咪大撚喎？ 係啊，搞革命嘅喎。 咁你講講 有成有成， 講呢個咁樣嘅揭竿起義啲歷史嗰啲咪大撚喎？嗰啲咁樣，咁點教育落去咧？咁樣係咪你每次講孫中山，即係好似新加坡啲電影一講到黑社會就話啊呢班人最後都會俾人拉咗咁樣？係啊，孫中山就係搞革命嗱，所以佢唔啱嘅，所以佢最後死 咗咯。 係咪咁樣教咧？咁樣喂，即係你點樣推到？即係你嗰個佢，我有睇到嗰段片，就引用嗰啲咩教育守則啊，咩指引嗰啲咁樣，講到咩失責啊，又可以民事索償啊，嗰啲講到冇雷公咁遠。但係呢個真係推到好遠咯、啊，呢、這個真係推到好遠、啊。係咁，但係呢個恐嚇，我又想講喎、啊，係會有效喎、啊。是會有效 的，對啲老師有效， 對啲老師係有效的， 即係老師就驚咗會唔講啦。 係啊， 最主要係擔心俾當局取消教師資格呢個大禍啊嘛。 嚇、啊！ 咁呢個係 積金啊！佢講 咁呢個當然就係、是、嗱，呢個阿譚就係講到個重點出嚟啦。即係譬如其實吳克儉講嗰樣嘢咧，就唔係即係都係係人都知啦。咁但係咧，你結合埋呢個咁樣嘅馬恩個講法咧，又話會取消呢個教師資格咧，咁、你就會覺得就話哇，屌會唔會都係吳克儉都係當局都係咁諗噶咁樣？咁會唔會、或者會唔會俾啲家長啊？你知家長好中意投訴噶嘛？最擔心嗰啲梗係家長噶啦。家長哇死啦！如果我仔走咗去咁樣。搞咁樣咁點算好咧？咁樣咁家長跟住就嚟投訴噶啦嘛，咁樣咁我想講咧，會即係、就是、會出現一個好可怕嘅風氣、就是，就係即係當個家長咧唔妥個老師嘅時候，老虎嗌都話佢想同我講佔領中環啊咁樣，水洗都唔正，水洗都唔正，我冇講過，我冇講過，我冇講過， 跟住呢啲嘢啦， 跟住問個細路，你知唔知咩佔領中環？知道咁樣，哦，咁啊仆街嚟咁樣，唉、哎，真係相當之可怕咁樣。咁好啦，咁跟住咧，另外一單係咩啊？另外一單不如講港鐵嗰單嘢咯。我今日覺得呢個比較特別有趣。 港鐵嗰單嘢，你想講咗佢今日又故障嗰單，定係講咗佢點樣回覆政府嗰單呢？ 你兩樣都講下啦。 首先講咗佢故障嗰單啦，呢間大家緊要啊。嗱，咁啱啱新出嘅消息咧，咁就係港鐵表示，由於呢個東涌線香港站附近啊有信號故障，咁所以香港站同埋九龍站之間嘅車程咧就會比平時再長多三分鐘咁話，以及咧來往香港以及青衣同東涌每六分鐘咧就會有一班車咁話。咁而家咧佢就搶修緊㗎啦，咁暫時咧就未知咩事，咁佢就話咧人流都仲係暢順嘅。 OK， 好啊，咁另外關於嗰個高鐵延誤嗰個 咧，另外嗰度咧其實就係講緊早兩日咧就政府就俾咗封信港鐵，咁其實就講到咧高鐵嗰個工程超支咗，而家就由650億咧超支到去到684億啦。咁啊政府就喺前日咧就致函提醒港鐵啊，一定要致力承擔呢個工程延誤有關嘅所有費用，即係話咧講到政府咧係非常之不可能會提供額外嘅資金，即係就係、是、填翻超支嗰筆數啦。咁但係港鐵啊，尋日深夜咧就作出通告反擊，就提醒翻港府，喂，你當初簽咗呢個委託協議嘅噃，咁就講咗咧。呢、這個承建商同埋顧問費用咧，全數款項咧都係應該由政府俾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提到話雙方可能對於呢、這個全數款項啊，就可能有呢個理解嘅差異咁樣啦。咁啊，應該之後就會進行磋商嘅。 嗯，喂，我睇多次吳克儉嗰個警告咧，佢咧除咗咧係頭先講到就係話學生嗰、那個即係參與嗰、那個即係叫啲學校唔好安排學生參與違法佔中行動之外咧，佢其實頭先喂唔係我冇聽錯喎，佢頭先講緊嘅話會影響呢個咁樣嘅專業嘅前途咧，職業前途咧，負上法律責任咧，係講緊老師喎。佢係講老師喎，佢係叫啲老師唔好參與喎，咁樣啊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又係即係吳克儉唔係第一劑嘅咯喎，呢、這個真係嚇，咁、啊、呢個係即係喂咁啊教協要做嘢喎。教協要做嘢喎、即係呢個教，即係呢個教局局長公然對住整個行業去作出一個恐嚇，就係話：喂，你即係你睇住你嘅前途啊，咁樣喎、啊。咁呢個係好大嘅恐嚇喎、 啊， 真係 睇路啊！ 呢、這個好大嘅恐嚇喎、啊，因為呢個係針對住喂你作為教局局長咁、樣，喂你而家係你而家講緊整個行業入面嘅人參與嘅其中嘅話，就係話呢一班人全部都唔好，你唔好亂搞啊！係、即係除咗法律責任嘅時候，除咗法律責任之外，最嚴重嘅係講緊你職業前途啊嘛。喂，呢句説話由吳克儉講咧，就好大影響啦。喂，呢、這個係應該，即係呢個應該嚴重譴責佢，甚至乎真係要搞行動。即係最主要就是教協應該出嚟搞啦，咁樣。不過教協唔會搞啦，仆你街咁樣。咁啊，睇下其他嚇、即係嗰啲之前出嚟參選嗰啲進思盟啊，各樣咁嘅嘢，即係要反映一下。呢、這個相當之嚴重啊，咁樣。OK， 你講翻你頭先嗰個港鐵嗰單嘢。 系啦，大致啦，咁但系咧，其實阿田北辰咧有風騷咁走出嚟講啦，咁就話當局同高鐵喺個高鐵項目上面咧，其實就屬於一個大判同二判嘅關係嘅。咁如果延誤或者涉及人為因素咧，當局認為港鐵係連合理索償都不能夠提出嘅咁樣，咁啊等同咧係要求二判包生仔嘅啫咁樣。咁啊講到咧，其實阿田北辰咧又話港府喺嗰、那個信件啊講到咧，非常不可能提供額外資金嘅立場咧，就都係打嘴炮嘅啫，實際上冇壓力嘅。咁即係話田北辰係傾向講到最後啊，啲超支嘅錢都係由香港政府俾嘅。 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意圖即係咁講啦，即係出咗一個咁樣嘅公告啦，咁樣咁嘅感覺上就係、是港鐵同埋政府之間，亦都係運輸嘅房屋局之間嘅爭拗啦，咁樣。咁而家延咗，有排搞，又要再起，又要使到好多錢喎，嗰啲咁樣乜乜物物咁樣，咁。 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呢嚟緊呢筆數邊個找呢嗰啲咁樣，邊個要找呢係咪？咁跟住呢大家而家感覺呢就係呢話咦港鐵同埋呢個咁樣嘅運輸嘅房屋局嘅政府就互推喎咁樣。喂，但我想講即係運輸嘅房屋局提出呢一樣嘢呢係完全能夠了解到佢想做嘅嘢乜嘢啦。即係佢想件事即係 推曬， 即係 file close 啫嘛。點樣 file close 法呢？即係話嗱，佢而家已經推咗呢個咁樣嘅偉達城就出嚟，跟住叫做呢疑似啦偉達城咁樣啊，佢又提前呢個咁樣嘅唔係佢就唔續約啦。跟住啊呢、這個咁樣嘅嗰、那個 周大倉， 咁佢又提前退休啦嗰啲咁樣，咁有叫做疑似有人問責咗啦，嗰啲人都唔喺度啦。咁跟住馬時亨嗰啲咁獨立調查小組嗰啲咁樣啊，嗰啲獨立非執董啊，又開緊咁樣嘅調查啦，咁研究咗，遲啲有個報告出嚟啊，過咗一排香港人就唔記得啦咁樣。咁但係你要件事係真係喺呢度 end 咗，香港人先會唔記得㗎嘛。 嗯。 咁但係香港人都係會記得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要起，你都係要撥款啊嘛。 不斷俾錢。 你都係要撥款嘅，你要撥款你就要上立法會啊嘛。 係。 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咁樣嘅講法咧，佢會咁樣去發出一個咁樣嘅通知去俾呢個港鐵咧，好明顯佢取態就係話：哇！我想呢件事喺呢度完咗佢，有咩辦法完咗佢咧？你唔好要我再上立法會咪得咯。 嗯。 即係其實就係想將件事就係推咗過去港鐵，你找條數佢。咁就唔需要再去立法會攞撥款咯，咁就唔需要再向立法會攞錢啊，又唔會出現嚟緊會拉布啊，又俾啲議員喺度發炮啊嗰啲咁嘅問題啊嘛，咁然之後你就將嗰一個咁樣嘅責任，唔係將個責任，將個爭端就落咗去，究竟呢單嘢應該政府俾錢定應該港鐵俾錢？屌你老味，咪又係香港人俾錢，係一鳩樣噶嘛？其實即係佢哋而家就喺度話，我覺得你要俾錢，呢邊話你要俾錢嗰啲咁樣，喂，但係喺我嘅角度嚟講，呢個爭議係冇 point 嘅喎。因為香港政府就係港鐵嘅大股東， 嗯， 你結果如果係要港鐵埋單找咗佢嘅話，跟住然之後又係香港人找數嘅啫喎，同埋如果港鐵找數，咁跟住佢會唔會虧蝕咧？佢虧蝕會唔會加價咧？ 嗯， 咁啊戇撚鳩件事，咁啊徹底戇鳩嘅喎，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喺度爭拗緊嗰啲爭端就係話，喂，究竟嗰個咁樣嘅委託嘅合約講話嗰個要承包幾多啊，要個責任幾多嗰啲咁樣，呢啲係多撚魚嘅，呢啲係多撚魚嘅。問題就係去到最後都係要香港人埋單，咁就唔好撚起啦，福利街， 好 唔好撚起啦，連埋沙中線都唔好撚起啦，係咪先？有咁大股積啦，咁樣係咪 ？OK， 咁呢個就22分喎，喂，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下一次再繼續。